侯文咏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十四集上，关羽最后的安可曲。 人跟人就是喜欢比来比去，天底下不管是英雄或者是凡人都爱比。刘备啊，其实也常常偷偷的把自己拿去跟曹操比一比。自从曹操把自己封为魏王之后，刘备就开始对王这个字变得很敏感。 哦， 有一天刘备上街去买西瓜，看到店招牌上面就写着西瓜大王四个字。哎， 怎么啦？ 刘备看到连卖西瓜的都在当王了，他觉得垂头丧气。 哎呦， 刘备接下来啊经过了一座庙，他一抬头看到庙门口写的是十八王公庙。 哎呦，又是王啊。 哎呦，刘备又叹一口气，连庙都在当王了。刘备继续往前走，马路上又有人在吵架，互相在骂王八蛋。 哎呦， 连挨骂的人都得到一个王字。刘备听得太痛苦了。 刘备也太神经了吧。 显然刘备对于称王这件事情啊又爱又恨。 对啊，这刘备心里想啊，曹操都当到魏王了，我刘备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所有的人都看出来刘备这种心情，他们就公推诸葛亮出来担任称王促进会的会长。 哎呦，还有这种会啊。 叫诸葛亮出来啊帮刘备吆喝两声。诸葛亮觉得是当仁不让，就挑选了一个刘备跟文武百官聚集的日子呢，诸葛亮就跳出来告诉大家说，我们主公从荆州出发，连连攻下了益州，攻下了汉中，连魏王曹操都被我们的主公打败了，我们主公的成就前所未有，根本比魏王更厉害。 对呀，这么厉害该怎么办才好啊？ 诸葛亮就立刻转过身来对刘备说，报告主公，曹操已经当了魏王，你也不输他，干脆主公你就叫做汉中王好了。 哎呦，汉中王。可是人家曹操是魏公，我连公都还没有做过就直接跳到王，这样好吗？ 哎呀，主公，魏公算什么呢？曹操他只是汉献帝的岳父，是个外戚。你主公是个皇叔，是刘氏本家的亲戚。你比曹操跟天子要更亲，本来就可以直接当王啊。 这个嘛， 刘备还在犹豫的时候啊，底下的文武百官都已经迫不及待一起举起手来大喊着，当王当王当王。 哎呦，还好是当王哦，不是那个破音，是当王。 什么是当王啊？ 哦，我们大学时代有个同学啊，考试老是被当，我们就叫他当王。 还好不是当铺大王。什么跟什么？ 这西元219年啊，刘备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之下，就在汉中啊竹坛昭告天地哦，自立为汉中王。这个时候啊，小阿斗刘禅就立为世子 哦， 并且啊晋封诸葛亮为军师，法正为尚书令。这魏延啊担任汉中太守，负责防守汉中哦。还有这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五个人啊就晋升为五虎大将。 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每个人都升官了。 大家固然都升官了哦，可是这公文啊一送到荆州的时候啊，这留守在荆州的关羽啊他可不高兴了。 关羽在不高兴什么事？他嫌他的官位太小吗？ 这关羽啊不是嫌官位太小， 他根本是受不了这个老人家黄忠 啊。 关羽说啊，五虎大将之中啊，这张飞是我的结拜兄弟，马超乃名门之后， 是 这赵云追随大哥这么久，跟我自己的弟弟也没什么两样。 有道理， 可是这个老先生黄忠是个什么东西啊，跟这种只会吃牛排的老糊涂排在一排，当什么五虎大将，我丢脸丢到家了，我才不要。 哎呦，没风度。负责送公文到荆州去这个使者啊，就劝关羽说，关将军，你们桃园三结义是生死与共的兄弟，汉中王刘备就等于是你老人家， 哦， 你老人家就等于是汉中王，你们这一种融入与共的兄弟感情，别人怎么能够比呢？这些表面上的什么官位啊、名号啊，其实是根本就不需要计较的，关将军你说是吗？ 哦，关羽被这么一捧啊，这脸色总算开始稍微变得好一点。 哎呦， 他开始对着使者笑着说，哈哈哈哈，你说的对，关某等于汉中王，这汉中王等于关某啊，老先生黄忠这种老兵，就让他们沾沾我的光吧。 哎呦，我看关羽很想称王的样子。当初诸葛亮曾经答应过东吴，说刘备借住在荆州啊，只是跟东吴暂借而已，只要刘备能够得到益州，就会把这个荆州归还给东吴。 没错，是有这么回事。 可是现在刘备不但已经占有了益州，连汉中刘备都占领下来了，而荆州呢，刘备却只归还了一半。每一次东吴都派人去跟刘备讨另外那一半的时候呢，刘备这边啊就爱理不理，一拖再拖啊，孙权被搞得很生气，孙权就把鲁肃叫来，对鲁肃说，鲁肃，当初刘备他们说是得到益州之后就把荆州还给我们，那是你做的保人哦，现在刘备不但有了益州，连汉中都已经得到，却始终不肯把荆州完完整整的还给我们。鲁肃，你这个保人现在要怎么办呢？ 这鲁肃啊，被孙权说的一直抓头，想来想去说，报告主公，我有一个好办法。 什么好办法呀？ 这样吧，我们在这路口的临江亭之上啊，摆下一个最上等的宴席， 是 我们请这个关羽过来喝酒、 哎呦， 他如果真的肯过来的话，我们就好的跟他讲，他人单力孤，说不定就听我们的话 哦。 如果他真的是讲不通，我们就在衣柜里面给他埋伏那个刀斧手，把他砍成肉酱，趁机我们进攻荆州。如果这关羽不肯来，那表示他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是 那我们就直接进兵，干脆打荆州算了。 谢谢鲁肃大人的意见。哎呦，孙权拿一个毛巾把脸上的口水赶快擦一擦，孙权就说了，好了，那我们就送请帖过去，去请关羽来喝酒吧。 这鲁肃啊，就派人呐、把这个请帖啊交到关羽的手里哦。这关羽看到信呢、就摸着他漂亮的胡子说啊，这承蒙吴侯孙权这么看着起我，明天我就过去喝酒。 等一等，爸爸 啊！ 还有关羽的义子关平啊，在旁边马上就劝阻关羽说，爸爸， 你难道不知道荆州是东吴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吗？他们请你吃饭根本是居心叵测啊。 哎，你老爸从前枪林弹雨，一个人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我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是是是， 我什么时候怕过了？ 哎，又在吹牛了。可是爸爸，你是这么重要的人物，我们主公把这么重要的地点荆州全部都托付在你老人家的身上，你现在一个人跑到敌人的阵营里面去，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那荆州要怎么办呢？ 哎，小孩子乱讲什么三长两短。 哦， 像当年啊，蔺相如完璧归赵就全靠他一个人。 哦， 现在关某我有兵有将，有什么好不敢去的呢？ 好吧，爸爸，你既然是这种个性，一定要装英雄不可，那做儿子的也没有办法。 嗯， 关平啊，就只好准备了十只快艇，在每只快艇上面藏了50个特种作战人员，就躲在这个聚会的临江亭的对岸待命。 嗯， 只要关羽这边呢，把红旗子一招，就表示他们需要接应了，那这十只快艇还有50个特种作战部队就可以立刻火速的冲过去。 到了这隔天呢，关羽啊就坐在船上哦，沿江而下。这关羽的坐船上啊，立着一面非常大的红旗子哦，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关字。 嗯， 这周仓啊就捧着青龙偃月刀站在一旁哦。这关羽啊，一身是绿色的围巾、绿色的袍子，这帽子上面还有很多绿色的球球在那边颤动着。 哦，圣诞树啊！ 哎，这到了临江亭啊，有7、8个关西的大汉啊，非常威武的拿着腰刀簇拥着关羽啊，气势十足的走下船来。 东吴这一边，鲁肃看到了关羽这种派头，心里面就已经开始害怕了。鲁肃跟关羽开始喝酒之后呢，眼睛啊根本都不敢抬起来瞄关羽一眼。他们两个人就坐在这边呢，一杯接一杯着他喝下去。 哎，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了心里都是你，我忘了我是谁。 这首歌从来没有被唱得这么悲惨过。鲁肃赶快趁着大家都还没有喝醉之前就开口说话了。关将军，当初我们大家抢好了，等你们得到益州之后，就要把荆州还给我们。 嗯， 现在你们刘备老板已经得到了益州，又拿到了汉中，是不是可以把荆州还给我们东吴了呢？ 这关羽就说了，啊，就你们等下的送啊，喝得正爽，你就谈什么公事嘛？ 哦 啊，大家不要谈公事，来，舅哥来了，进来，来，喝大了。 哎呦，关羽把这边当成是 piano bar 吗？根本啊，就拒绝跟鲁肃继续谈什么国家大事。鲁肃没有办法，硬着头皮要硬是跟关羽讲道理。鲁肃说：“你们刘备老板已经得到的汉中的情况下，荆州就应该还给我们关将军，你义薄云天，应该要言行一致吧？” 哎呦，讲到我义薄云天，讲得这么通顺，这关羽说，谋是义薄云天是没有错。 对呀，啊， 可是义薄云天的谋并没有答应你要还荆州 啊！那是我哥哥刘备答应你的，你去找我哥哥不干我的事啊！来，就个亏了，好大了，来了。 哎呦，这什么酒啊，一喝就一直讲台语啊。鲁肃就说了，哎，你们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三位一体呀，啊，你就等于汉中王就等于你，这是全天下都知道的事情啊。关将军，你竟然说你哥哥讲的话跟你没关系啊，太离谱了。 嗯， 这个时候啊，在旁边捧着青龙偃月刀的周仓忽然很冲动的冲上前来说，鲁肃，你没有听过吗？ 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狗窝给狗睡，福地福人居。有德性的人就应该得到土地，凭什么荆州就一定要归你们东吴呢？ 这关羽啊，一看到自己的部下竟然是如此的失态，没有礼貌，他拍着桌子大骂，这国家大事哪有周仓你讲话的余地哦。 哎呦， 这骂完人啊，关羽就顺手把那一把这个青龙偃月刀给夺过来。关羽的眼睛啊，叮咚叮咚叮咚的一直在跟周仓使眼神，然后啊，他用脚一踹周仓，关羽说，你赶快给我滚出去。 哎呦，莫名其妙。周仓啊，被关羽踢了这一下，心里觉得很奇怪，他想说，哎，这耕者有其田，狗窝给狗睡，福地福人居，这是老板关羽叫我讲的、啊 嗯、 为什么我讲了之后老板又踢我一脚呢？啊，周仓在旁边哦，想来想去，他想到这老板的眼神叮咚叮咚之后，哦，他这才会过意来，原来是叫我到江边去叫人哦。周仓啊，赶快咚咚咚咚跑到了江边去，把那一面红色的大旗子一挥舞，对于这个埋伏在对岸的十只快艇啊，打出了讯号。 这个时候的关羽啊，已经觉得、啊、这情势很紧急了哦，因为他一边喝酒啊，一边听到衣柜里面不时发出乒乒乓乓的嘈杂声， 那些东吴的刀斧手已经快要憋死了。 没错，这关羽啊，就装作醉茫茫的样子哦，他一手提着刀，一手啊就牵着鲁肃的手啊，往江边走。他说：“哎，咱们今天醉成这个样子啊，我看我还是先告辞回去吧。”下次啊，轮到我请客、哦、 我才不要去呢。 这鲁肃啊，被关羽啊满嘴的酒气啊喷得快要呕吐出来了哦，再加上啊这个手啊被关羽的大手给抓得紧紧的、哦、鲁肃啊一直在发抖。 诶，旁边不是埋伏了很多人马要冲出来把关羽砍成肉酱吗？ 这本来呀、啊、这衣柜子里面的50名刀斧手啊眼看就要冲上来了、 哦、对啊， 可是啊这鲁肃被关羽抓在手里啊，所以这些刀斧手接到的指令是啊要以人质的安全为第一考量原则、哦、所以啊大家都迟迟不敢动手。就在这个时候啊，关平埋伏在对岸江边的10艘快艇啊很快就开了过来哦。这关羽啊一路拉扯着鲁肃到了岸边啊，他看见船来，这关羽啊又拎着鲁肃、 哦、哎呦， 纵身飞起来了。哇，这吓得鲁肃以为自己已经骑上了地鲁马，眼睛都不敢睁开。等到这关羽啊稳稳地落到船头之后啊，他才把鲁肃啊用力往岸上一扔啊，然后啊这关羽把拳头一抱，他很有风度地说，鲁大人，谢谢你今天的招待，我吃得很高兴。说着这船缓缓地离开了。 唉，鲁肃啊被这关羽像一袋垃圾一样的丢到了岸上，屁股都摔成了8片。这时候鲁肃为了顾及国际礼仪，还很努力的要从嘴巴里面逼出再见两个字，可是嘴巴还没有张开，人就昏倒了。 哎呦， 每个人都有一个姓，你知不知道有人姓傅啊？ 哎，这什么问题嘛，我当然知道有人姓傅啊，这很常见嘛。 姓傅的人啊，如果当上了总统的话，大家就要叫他副总统。 哎呦， 一下变成副手了。更糟的是，如果他当上的是副总统这个位置，那全部的人只好叫他副副总统了。 哎呦，你别绕圈子了吧，三国哪有什么副总统副副总统的啦。 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军队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司马。 司马？搞错了吧，两个司马。 没有搞错啊，这个人姓司马，他当的官位呢是行军司马，所以大家只好叫他司马司马。 这个司马司马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司马懿哦。这个司马懿啊实在是太聪明了哦，所以啊大家都叫他的英文名字 Smart 哎呦，原来是网络时代的高手啊，又 smart 又 E 的，听起来像是高科技的股票的名字。 对啊，因为这司马懿啊，不但聪明啊，而且还具备了前瞻性跟未来性，所以啊，又聪明又来电，大家叫他 smart E。 哎，你说这个 smart E 那么聪明，可是他现在都已经41岁了，为什么才当到一个曹丕军队里的行军司马呢？ 因为这司马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哦，曹操啊，就形容他是鹰视狼顾 啊， 说这 smart E 的眼神啊，像老鹰，像大野狼一样哦，嗯，有锐利又饥渴，所以他要别人啊，特别要提防司马懿。 嗯， 如果啊，给他掌握军权的话，一定啊，将来会出麻烦的 哦。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曹操对这司马懿啊，又期待又怕受伤害，所以才特别压抑这个司马懿的啦。 尽管曹操对这个司马懿是多方的压抑，多方的提防，可是司马懿还是努力的在找机会表现自己的才干。 嗯， 司马懿的目光真的很锐利，他一眼就看出来荆州已经变成了刘备跟东吴之间的定时炸弹。 嗯， smart E 就对曹操说，从隆中对开始，诸葛亮就一直主张要联吴治魏，赤壁之战就是靠了这么一个策略，刘备才侥幸获胜。 嗯， 这联吴治魏四个字是刘备他们的法宝，却是我方的毒药，非加以破解不可。 嗯， 如今我们就可以趁着他们两边为了荆州闹得不愉快的时候呢，来推翻这个联盟。 哦， 我们呐，可以横刀夺爱，我们主动跑去联合孙权那边，请他发兵攻打荆州。到时候呢，刘备就只好拨了汉中的兵力去救荆州，那我们这边呢，又出兵去攻打汉中，让刘备来个首尾不能相顾。 嗯，这曹操一听啊，觉得很有道理哦，立刻就派出了这说客啊，到东吴去游说孙权哦。孙权啊，听了这曹操派来的说客的话，虽然他觉得跟曹操联手也不错哦，可以好好的修理修理刘备。 嗯， 可是啊，孙权一想到这曹操的侵略性哦，还是很犹豫哦。孙权的手下诸葛瑾就建议他说，我们跟刘备那边毕竟是比较熟悉嘛，要是说翻脸就翻脸啊，那以后啊，东吴我们的国际信用会受损的啦。 诸葛瑾你这样讲，可是他关羽根本就拒绝还荆州啊，他还在临江亭挟持鲁肃当人质，差点把鲁肃的屁股摔成八片，这根本摆明了是跟我们东吴撕破脸嘛。 启禀主公哦，这关将军的性情刚烈，他很可能啊，他不还荆州只是面子的问题嘛。 哦， 如果只是面子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啊，我们东吴这边呢、啊，可以做个面子给关羽。 那怎么做呢？ 我知道啊，这关羽有个女儿哦，跟主公家的大公子啊年纪差不多。 嗯， 我呢可以去荆州啊替大公子提亲，我们跟关羽啊结成一家，这所有的问题不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 这也有道理。孙权就立刻派了诸葛瑾到荆州去。诸葛瑾一见到关羽就说了，我们老板孙权有一个儿子非常的杰出，我们也听说你老人家有一个女儿还没有嫁人。 嗯， 我这一次来呢就是来求亲的，希望我们两家结成秦晋之好，就像当初汉中王刘备跟我们孙妹妹孙夫人一样。关将军你觉得怎么样啊？ 哦，这诸葛瑾啊，如果不提这孙妹妹还好，这一提啊，立刻让关羽啊联想起当初说什么孙刘联婚啊，根本就是骗刘备去当人质的。 嗯， 现在又敢说要娶我的女儿，我关羽的女儿嫁到你们吴国去，岂不是又要当你们的人质吗？ 对呀、啊，那接下来又是拿人质说要换荆州这种老套。 关羽吹着胡子哦，他很不爽。关羽说，我是虎将，我的女儿就是虎女 Tiger Girl， 老虎的女儿怎么可以嫁给你们孙权家的狗儿子 Son of Bitch、啊、 说人家儿子是母狗养出来的，怎么骂脏话呀？ 哎呀，不是骂脏话，这翻成古时候的话叫做犬子。 犬子也没有很好听啊。诸葛瑾就说了， 关将军你怎么骂人呢？ 骂人怎么样？老夫要不是看在你是诸葛亮军师的哥哥，毛早就把你推出去砍头了。 哎呀，交易不成仁义在嘛。这关羽如果没有兴趣就不要结这门亲事啊，犯不着把人家的儿子讲成是母狗养的儿子。话说的这么绝，撕破脸了。诸葛瑾啊，哭哭啼啼回到东吴去，跟孙权报告说这个关羽到底骂了他们是什么话，完完整整一字不漏的报告了一遍。 哦，这孙权啊，听的啊，整张脸像的是一张用过的卫生纸皱成一团哦，啊，气的啊，拍了拍桌子说：“哎，反正我想修理荆州也想很久了啦。 对， 今天啊，是你先对我无情，将来不要怪我对你无义， 不要怪我。 好，决定了，就这么决定了，我们跟曹操联合一起来对付刘备。” 关羽已经很久没有成为国际新闻的焦点了。上报纸的都是一些负面的消息，用台语这个喝醉酒骂鲁肃啦，或者是用英文骂人家的儿子是母狗养的儿子啦。哎，他却是听到啊，张飞、赵云、马超、黄忠这些人在益州、在汉中是如何的表现英勇。而他一个人守在荆州，真的很无聊，什么过瘾的事情都没发生。关羽觉得自己一定要赶快有所作为，创造出一些新的战机来，要不然以前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都已经落伍了，将来人气指数的排行榜要如何来维持呢？ 对啊，那该怎么办呢？ 关羽决定趁着他大哥刘备在汉中打败了曹操的这一股气势，关羽也要挥兵北上去进攻襄阳跟樊城。 哎呦， 如此一来，他就可以跟他的大哥汉中王刘备在汉中的大军形成二路并进的攻势，一举攻下长安跟洛阳。 这个主意啊，听起来是不错啦。不过啊，关羽旁边有一个小军师叫做王府的，他就问关羽哦，报告关将军，现在我们跟东吴的关系破裂，关将军你又要往北方跟曹操打仗，万一东吴趁机从东边打过来，那该怎么办呢？ 东吴敢打过来，关某就用青龙偃月刀把东吴所有的人的人头通通砍下来。 二将军，我们的国土从东到北有几百公里，你的偃月刀才几公尺 啊？ 东吴一打来，先要有人跑到北方去向你报告，接着你再骑着你的破许名马再赶回来，等你赶回来的时候，恐怕都已经来不及了。 哈哈哈哈，你这个无知的小军师。 哦， 关羽就教育他说，我们可以设置一个通讯设备，叫做烽火台。 什么叫做烽火台啊？ 小朋友，我们知道光速是最快的，一等于 MC 的平方。 哎呦，爱因斯坦跑出来了。 关某常常看春秋学到的一些物理常识， 还高级物理哦。 我们从东吴跟荆州的交界点开始设置烽火台，每隔20公里就设置一个，这样子烽火台就一路相连到襄阳，只要东吴他们一攻打我们荆州，我们派在烽火台上面的特派员就会在烽火台上面点火，第一个烽火台上面点火之后呢，第二个也就跟着会点火，接下来第三个、第四个，这个被攻打的讯息啊，就可以很快的传到我们作战的襄阳这个地方去，这个时候我们就赶快动身去防守荆州。 王府拍着手说，高明高明，简直是太高明了。 当然是高明的。关羽想象着烽火台上面火光冲天，而自己的青龙偃月刀在火光当中闪闪发光的模样实在是太威武了。正在陶醉的时候，却传来一阵啪啪啪啪啪啪的 爆炸声，眼前真的闪起了一片火光啊！ 报告， 什么事情慌张？ 报告，二将军，军中失火了！ 哇，真的失火了！关羽赶快叫人去救火，原来是他手下的傅士仁还有糜芳这两个人啊，喝酒闹事，打翻了蜡烛倒在酒上面，所以引起了一大片的火焰都烧起来，一烧就烧到了火药库，引发了爆炸，还把武器跟粮草都烧光，炸死了好几个小兵啊！ 哇，那该怎么办呢？ 关羽非常的生气，就把这傅士仁跟糜芳抓起来要斩头。还好旁边人都劝关羽说，关将军，你就快要开战了，你现在就把自己的将军先推出去杀掉，这很不吉祥啊。关羽气不过就说，死罪可免，活罪难容，来人啊， 在 把傅士仁跟糜芳这两个人各打40大板。 是， 就在这两个人挨打的时候，关羽听着叫声忽然有一个灵感。 哎呦，听叫声会有灵感啊？什么灵感？ 关羽决定就派这个傅士仁跟糜芳啊，跑去防守公安和南郡这两个关口。 哎，这什么奇怪的灵感啊？派两个会喝酒闹事的人来防守中部最重要的两个关口。 据说关羽有一套用人的哲学，就是将功赎罪。越艰难的任务呢，就派给越散漫的人，这样子这散漫的人啊，会变得很机警。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小学时候啊，一个学期下来啊，常常被记这个操性成绩不好的，或者是那种最爱讲话的同学啊，下个学期啊，就会被老师指派为 风纪股长。对对对，还有那些在班会里面啊，始终拒绝发表意见的，下次当主席，看你还敢不敢不发表意见。关羽亲自率领军队去攻打襄阳，遇上的呢是曹操这边负责防守的曹仁。第一仗，关羽就杀掉了曹仁手下两个将军，还把很多的曹军逼得跳到了湘江里面去。关羽很顺利就占领了襄阳，把曹仁一路逼退，退到了对岸的樊城去。这下双方就隔着湘江的江水遥遥对望。 这曹操啊，一听说关羽打下了襄阳，吓了一大跳。这樊城啊，跟襄阳只有一水之隔哦。一旦这关羽啊，如果过江占领了樊城，那关羽的军队啊，就可以长驱直入哦。不管是长安、洛阳，或者是许都，都有可能沦陷哦。哇，这曹操啊，立刻挑选了于禁，让他啊，带领大军去帮助曹仁哦。但是啊，光是派于禁去啊，这曹操还是不太放心。曹操就问了，还有没有谁自愿要去打关羽的啊？ 密是谁？ 密，詹姆斯·庞德。 哦，难怪讲英文，原来是外国人啊。是马超的副将，当时啊，在汉中战争的时候被杨肉松给出卖投降曹操的庞德啊。 对， 这曹操啊，一看到庞德这么主动啊，很高兴地说，好，那就由于禁当主将，庞德当副将。你们两个人啊，就率领部队到樊城去帮忙曹仁，把这关羽的头啊给我砍回来。 这个庞德是新晋投降的将军，却这么受到曹操的重用。曹操有一些手底下的人啊，看庞德很不顺眼，就跑去告诉曹操说，报告魏王，这庞德以前的老板马超，现在被刘备封为五虎上将之一，你不怕庞德到了阵前会倒戈相向吗？ 哎呦，这曹操一听啊，觉得很有道理哦，立刻啊把这庞德给找来啊，要 解除他所有的职务。 诶，庞德非常的惊讶，就问他的老板曹操说，魏王，我正要替你好好表现，你为什么又不给我机会了呢？ 这曹操说啊，虽然你庞德是我曹操的部属哦， 对啊， 可是你以前的长官马超现在是敌人阵营的大将，诶， 哦， 大家都说你挺马，你是曹皮马骨， 哎呦， 我如果派你出战，如果你又被马超的精神感召投降对方啊，那我不变成了天字号头号的大傻瓜吗？ 哎呀，魏王啊，庞德赶快就要分说，他说了，我以前那个上司马超有勇无谋，弄得是国破家亡，到处在流亡，马超他根本就从来没有帮我做过生涯规划，我跟他早已经恩断义绝，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哎，可是你这种背景，就算我曹操想信任你，可是我手底下的庄脚党工他们也会说话的啊。 魏王，你不相信我？庞德很激动的把这个头盔摘了下来，就用额头去撞地板， 还有 撞的是血流满面啊。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你血流满面皮破了自己会好，我换地板要花钱呢。曹操这个时候啊，总算心软了，哦，他把这个庞德扶起来说，哎，你不要激动嘛，好了好了好了，你忠诚我已经知道了， 对啊， 我决定还是让你庞德当先锋，你可以努力的建功，你只要不辜负我，我曹操也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谢魏王。曹操这一番话让庞德非常的感动。庞德回到了家里去之后，第一件事情他又开始哐哐 哐，还撞地板啊，还越撞越快啊。 庞德这一次不是在撞地板，他在钉棺材 啊。干嘛没事钉棺材呢？ 庞德就是要证明他这一次出战必死的决心。 哎呦，哪有人还没有出去打仗就想要先死的？ 不是庞德他自己要死啊，庞德这个棺材的意思呢，是要跟关羽一决死战 哦。 将来这个棺材里面，要不然就装着关羽，要不然就装庞德 哦。做好了这副棺材啊，这庞德就跑去对方的阵前就叫阵的，关羽有种啊，下来跟我庞德对决，今天我来啊，要把你这30年来的名气给你一笔勾销。 哇， 看到没有，这副棺材，这副棺材将来不是装着你的尸体，就是装我的尸体。 哎呦，所有的媒体看到这种扶着棺材出去打仗的觉得很疯狂啊。 哎，事实上啊，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上啊，这不是很 crazy 的一件事情。哎， 哦， 这中国有一任的总理啊，为了要改革贪官污吏啊，就曾经说过，他说，我今天上台来已经准备好了100副棺材。 100副啊，干什么？ 这99副棺材我要装贪官污吏，另外一副啊装我自己。 哎呦，所以使用棺材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政治里面常常可以看见。如果要抗争什么事情呢，你一旦真的把一个棺材抬到马路上去啊，保证你可以上电视上个10分钟没问题。 有时候啊，这病人因为医疗意外啊，被医生给医死了 哦， 这个家属啊也有会扶着棺材啊到医院前面去抗议的。 这个庞德抬着棺材作战的故事竟然从此启发了这么多中国人的灵感啊。 不过这个灵感是有点可怕就是了。 庞德的部队抵达了襄阳之后呢，就在襄阳城下面对着关羽叫骂了半天，关羽在城上越听是越不像话，终于关羽再也忍不住这口气了，就拿起他的青龙偃月刀，骑上他的赤兔马，冲到襄阳城外来应战。没有想到一出城外，两军阵前却没有看到庞德的人影，只见到一副棺材。 哎呦，那庞德跑到哪里去了？ 关羽也正在纳闷的时候，棺材的盖子突然一声的打开来，庞德就轰的从棺材里面跳出来，当场就对关羽劈头连砍20多刀。 哎，这关羽从来没有想过，他闯荡江湖30多年，好好的一场战争变成了僵尸片哦。关羽一时心头火起啊，立刻用力挥刀啊，把这个庞德的刀啊砍落在地上。 哦，把我的刀砍落在地上， 没关系，没有了刀，我庞德还有棺材 啊，棺材也可以当武器啊。 你看我的棺材车会有什么招数来对付你？棺材，棺材，有人做官，有人发财，我这个棺材就对着你左冲右转哟。这一下，关羽被这个棺材车啊打得几乎是招架不住，两边你来我往的打了100多个回合。庞德啊，正在打得过瘾的时候，却忽然听到后方响起哐哐哐退兵的命令。 哎呦 啊！庞德皱起眉头，万般无奈，只好收兵。这一边关羽呢，气喘呼呼回到自己的襄阳城上面去。关羽一边喘气一边说：“这个庞德刀法是马马虎虎，这个棺材倒蛮厉害的。” 这庞德啊，退到营寨啊，就很不高兴的问他的主帅于禁哦：“我棺材正撞得过瘾，为什么下令要退兵呢？” 于禁啊，就拿出手帕来擦擦汗说：“啊，丢脸死了！用棺材跟人家那种名人打架，打了100多个回合，你都不丢脸，我都看不下去了，怎么可以再打呢？” 这庞德说：“我奉魏王的命令来这里一决死战，不得到胜利，我绝不回去。”庞德说着又准备要冲了出去。 哎，你这次不要再带棺材出去啊，丢人现眼。 啊，我不带棺材，我就不带棺材。庞德说着就拎起了刀，骑着马又冲了出去，对着关羽大叫：“关羽，我走出来跟我再大战100回合。 哎呀， 这关羽啊，虽然是很喘哦，可是呢，听到庞德这样子叫啊，他为了不丢脸起见啊，也只好拎起他的大刀，骑着他的 Porsche 名马出城，跟庞德再战。 是啊，关羽30年的声名绝对不可以毁于一旦。 这两个人啊，又打了50几个回合哦，庞德就拖着刀掉马回头就要跑 哦， 这关羽啊就笑了笑，心想：唉。拖刀计，这种先转头跑再突然回头出刀的烂招数，某看多了啦。关羽啊，于是快马就追哦。就在关羽啊追的只差差不多10公尺左右的时候啊，庞德就忽然一个回头， 哇，拖刀计要出刀了吗？ 哎呀，怎么出刀啊？10公尺的距离，你用丢的也丢不到啊。 何况 用砍的？ 那庞德回头干什么？ 庞德啊，像个魔术师一样，一回头，噗嗤，哎，怎么忽然跑出了一把弓箭？ 哎呦， 庞德啊，搭起弓箭，咻一声，关羽吓了一跳，刚刚是僵尸片，现在变成魔术师，哎呀，要闪已经来不及了。这一箭啊，咻的一声，正好射中关羽的左手背。 哎呦， 庞德啊，眼见关羽中箭啊，正要追赶，后面啊，曹军的阵营又传来哐哐哐哐哐的声音， 又怎么啦？ 哎呀，又是于禁呐，下令要鸣金收兵。哦，这庞德实在是气死了。可是啊，他又担心后方有变化，也不敢违背他的主帅的命令，只好啊听命收兵。 庞德回到了营寨去之后，他左看看右看看，根本就没事情。庞德立刻对着主帅于禁哇哇大叫。庞德说：“嗨，我这次照你的吩咐，我没有用棺材去撞关羽啊，你为什么要收兵？你为什么要收兵？关羽已经中箭了，你如果让我追下去的话，我早就把关羽装进我的棺材里了。” 这个时候啊，于禁就很神秘地说：“虽然关羽中箭了，可是你怎么知道再追下去没有埋伏呢？我为你好，所以叫你退兵啊。” 哎呀，听你在鬼扯。庞德实在是非常的懊恼，可是偏偏于禁是他的顶头上司啊。 哎，这其实庞德啊只顾着打仗哦，他一直没有注意到他的直属长官于禁的心情啊。 于禁还有什么心情啊？ 哎，你替于禁想看看呢，是于禁在当主帅，可是呢，这庞德一个副将啊，扶个一口棺材，大呼小叫，要死要活，撞来撞去的， 哎，新闻画面播出来都是庞德，你说这于禁的脸往哪儿摆呢？ 哎呀，于禁这种苦衷，这疯狂的庞德哪里能够体会呢？庞德啊，就再三的要求趁关羽的箭伤还没有恢复的时候呢，立刻出兵去进攻。可是于禁为了要显示自己主帅的尊严跟权威，反而下令退兵，叫大家把营寨退后十里，靠着山驻扎在水边低洼的地方。 还有后退十里啊，是要做什么啊？ 坚守不出，等待适当的时机啊。 还有， 不然大家都在看你庞德表演，没有人听我主帅的话，都让你在那边出尽风头，那我这个主帅要干什么呢？ 哎呦，这于禁啊，原来是故意唱反调啊。 于禁啊，非常得意的告诉大家说，请大家注意本帅的军事素养哦，我们的营寨现在靠近水源，表示我们可以撑很久。大家不但可以顺便钓鱼，天热的时候也可以下去游泳。 哎呦，我还可以野餐烤肉嘞。这关羽啊，实在是搞不懂于禁啊在弄什么玄虚哦。虽然当时啊正向着倾盆大雨哦，关羽呢还是绑着绷带，带了关平啊到高处去观察敌情。这关羽啊看了半天之后啊，他有了心得，立刻叫人赶快准备船只竹筏。 怪了，关平在旁边觉得很纳闷，就问关羽说，爸，我们往北方继续跟曹操打仗的话，都会是陆地作战啊，现在又不是要跟东吴在水上作战，为什么要准备船只呢？ 这关羽就说了，儿啊，你有所不知啊，最近啊天天下雨，山上啊山洪爆发，河水暴涨，我如果啊命人把河水的上游给堵住，等到时候水位一高，一举泄洪，我立刻可以把下游于禁所有的军队通通给淹没掉。 爸爸，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啊？ 没什么了，当年曹仁带着大军南下新野时，我们诸葛军师就是用了这一招，叫我带了布袋装土把御水的上游堵住。那个时候我还不太高兴呢，没想到等到水位够高了，把布袋一放啊，当场稀里哗啦淹得曹军落花流水。 这大雨啊又接连下了好几天，于禁这边只管坚守不出，以免感冒。气得庞德啊咬牙切齿。有一个晚上，于禁睡到半夜的时候忽然醒过来，他觉得怎么床单都湿了，是谁在尿床呢？于禁就跳到营帐外面一看，天哪，洪水已经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哎呦， 这地上淹水淹了十几公尺， 哇，不得了， 于禁的军队啊全部都泡在水里面，随波逐流。于禁跟好几个贴身的将领赶快就找了一块高地爬上去，可是水位啊越淹越高，这一块高地最后只剩下了几平方公尺，于禁跟他的将领们只好大家通通用一只脚站着，彼此抱在一起。 哇，还真狼狈啊。 这时候天还没有亮，而关羽这边呢敲锣打鼓就开了一艘大船往于禁躲的这个地方过来了。关羽开着这个大船在于禁的孤岛旁边绕了三圈。关羽在船上面就问于禁说，你们连脚都没有地方摆咯，还要继续跟关某打下去吗？ 这于禁啊看了关羽一眼，心里想骂脏话，可是嘴巴都没有说什么。 不说话呀，是不是心情不好啊？那没关系哦，我们走了哈，于禁将军，等一下水淹到你肚子的时候，你再游泳回家吧，拜拜。 这一听到关羽要走啊，于禁啊先带头跪下来喊着，Help， 别走了， Help， 救救我们。 现在会讲话了。关羽呢就把船调转头来，把于禁他们呢都从这个孤岛上救到了船的上面，然后 绑在一起。接下来呢，最重要的任务，关羽要继续去寻找那个庞德。 这庞德的动作啊比较快哦，他也是跑到了一座小山丘的上面。 嗯， 这座小山丘啊不但比较大，嗯，而且啊这庞德的身旁啊还有四五百个人一起陪着他。 哦这关羽啊叫大小船只啊把这庞德的山丘啊四面包围，开始啊就叫人射箭。由于啊这山丘的这个附近啊根本没有遮蔽物哦，大家无处可躲。 嗯， 关羽这箭一射啊，四五百个人就射死了两三百个人。 哎呦， 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哦。庞德手下的这个小将军啊就跟庞德说，副将，事到如今已经走投无路，不如我们投降算了。 庞德这边呢拔出了佩剑，把这些要求投降的小将军一个一个头通通砍了下来，然后就对手下的人宣布说，谁要是敢再说投降这两个字，就跟这些人投一样。 关羽啊一看到庞德还不肯投降，又下令继续射箭哦，搞得这剩下来的一两百个人又死伤大半。 哎， 士兵们啊纷纷要投降。这个时候啊，庞德看到他在家里打造的那一口棺材， 哎呦， 浮浮沉沉的从上游飘下来， 又来了 哈！立刻抓住了棺材，匆匆忙忙的跳了上去，浮浮沉沉的往下游逃去。 哎呦，庞德这个棺材是多功能的棺材，这一次棺材要当救生艇啊！ 哎，就在关羽还反应不过来啊，心里正要大叫不妙的时候啊，下游忽然有人架起了一叶竹筏冲向棺材啊，只听到砰的一声啊，这竹筏就撞翻了庞德的棺材，把庞德啊扑通的撞下水去哦。这竹筏上面啊立刻有一团黑黑的人也跟着跳下水去。 谁呀、啊、水鬼吗？ 过了半天啊大家一看，哦，原来是周仓冒出头来哦。周仓啊本来就是游泳潜水的高手，他一下水三两下就把这庞德活活的给逮到了。 关羽这一下连他的青龙偃月刀跟 Porsche 名马都没有用到就得到了胜利。关羽回到营寨去之后呢就升帐而坐，开始要审理战犯。首先被押上场来的就是主帅于禁。关羽就问于禁说，好大的狗胆敢跟关某对抗。 这于禁就说了，不好意思啦，我是讨债还回，我不来也不行啦，拜托啦，饶我一命啦、 哎、 我于禁一定誓死为你关大爷效劳啦。 这么不要脸啦、啊、关羽听了以后觉得他非常瞧不起这个于禁，就开口说，我堂堂的青龙偃月刀如果用来砍你这种人的脖子的话，把我的刀都给弄脏了。来人啊， 在 把于禁绑起来送到大牢里面去。 是。 接下来呢周仓就把庞德湿淋淋的拎到了现场来。 嗯， 这庞德啊却是不管周仓怎么压都不肯跪下来。庞德只是瞪大了眼睛狠狠的盯着关羽看。关羽就问庞德说，庞德，你以前的老板马超跟我一样是位列在五虎上将之列，你为什么不投降我军呢？ 这个时候啊庞德就说了，大家都怀疑我挺马，实在是天大的误会，我打输了我死就死，我从头到尾就是草皮草骨， 哎呦， 叫我投降免谈， 神经病，人家于禁是主帅都已经投降了，你庞德只是先锋就跟着投降就好了，何必要坚持呢？ 对啊，他何必这样子呢？ 啊，庞德宣称自己是曹皮曹骨，这种效忠精神真的让关羽啊很受不了。关羽只好叫刀斧手把庞德推出去砍头了。虽然庞德始终都没有把关羽放在眼里，可是关羽啊却对庞德产生了英雄惜英雄的感觉。啊，庞德的棺材已经飘走了。 嗯。 关某就帮你再做一副漂亮的棺材，好好的把你给安葬吧。 这关羽啊俘虏了于禁啊，又斩杀了庞德哦，于是他就趁这个机会啊，趁势进攻到樊城的门口。 嗯， 这个时候的山洪啊已经淹到这个樊城城墙的墙角了 哦。关羽啊对着驻守樊城的曹仁叫着说，曹仁，曹操派出来的援兵已经统统被我消灭了，我看你不如赶快开城门投降吧。 曹仁在城楼上面用望远镜一看，他发现关羽啊故作潇洒状，穿了一件新款式的战袍，盔甲呢只披一半，露出两个肩膀来。 哎呀，这是左臂中箭嘛，还在打着绷带啊，这叫做新式的无肩带式战袍，就是为了方便通风啦。 曹仁看到关羽这件无肩带式的新款式战袍，左边有绷带，可是右边呢还有一块完整的肉啊。 哎呦， 曹仁啊灵感突然上了心头，赶快叫来500个弓箭手，叫他们全部都对准关羽一个人放箭。哦呦，这么多根箭啊，关羽的左右啊虽然举起盾牌来要挡，可是实在是太快了，措手不及，有一箭呢刚好就射中了关羽的右手背。哎呀啊，这次更惨了，关羽现在呢是两臂都中箭。 这关羽两臂中箭一点也不害怕 啊， 他说，哎呀，中箭，我一天到晚在中啊，这没什么了不起啦。 没有想到曹仁这边呢也是十分的高兴，他哈哈大笑说，关羽啊，这个箭可不一样，这个箭上面有剧毒啊，关羽这次恐怕是死定了。 曹操人在许都哦，听说关羽抓了于禁，砍了庞德，吓得赶快召集文武百官一起来商议哦。这曹操啊摇着头说，我很早就知道关羽是一个超猛的武将，现在他又有了荆州、襄阳这么大的根据地，万一他攻下樊城，率兵直达许都，哇，那还得了，我看啊，我们还是迁都好了，迁得越远越好。 魏王你先不要紧张，这司马懿啊就开口说话了，他说于禁呢是自己跑去把营寨扎在这个什么水边的低洼之地，才会被关公用水给淹了，他并不是真的打仗打不过关羽啊。 哎呀，这曹操一直摇着手说 No, 你根本不晓得关羽的厉害。 司马懿又说了，就算关羽很厉害，我们还是有办法对付关羽。 哎呦 Smart E, 你有什么办法？ 报告魏王，东吴的孙权向关羽提亲，想要两边结为亲家，反而被关羽辱骂，这孙权啊一肚子气无处发泄，我们何不向这个孙权表示将来会把荆州呢送给孙权，邀请孙权从东边去出兵攻打关羽，这样子的话，我们呢在北方，孙权呢在东边，一定能够打得关羽是首尾不能相顾。 嗯，果然是 smart。好吧，那就不迁都了，我们立刻就派个使者去联络东吴吧。不过啊，现在我们还得有个人赶快去增援樊城，帮忙来对付关羽。 报告魏王，这时候徐晃就跳出来说，徐晃，我愿意带兵去樊城对付关羽。 曹操啊，看了看徐晃，很高兴地说，好。好，有这么多的勇将，就派你去。他立刻啊，要着徐晃带着50,000的增援部队啊，去对抗关羽。等到时候啊，东吴一点头，大家一起联手来假死关羽。 孙权这一边呢，接到了使者所带来曹操的邀请之后，孙权陷入了沉思。孙权的手下吕蒙就建议说，现在关羽出兵攻打樊城，我们正好从东边趁虚而入，趁机就可以占领荆州了。 这孙权啊就笑了笑问吕蒙， 可是曹操的主力也放在樊城啊，那我可不可以也趁虚而入，不去打荆州，我去打北方的徐州，来占领曹操的领地呢？ 吕蒙就笑了笑说，主公你果然是英雄，很有联想力，哪里有便宜占就想去占，不过我必须要报告给主公听，如果我们不去打荆州而去打曹操的徐州的话，虽然胜算也很大，可是主公你有没有想过，得到徐州以后接下来要怎么办？徐州的地势平坦，没有长江之险来保护，全部呢都是陆地作战，不利于水战，这种地方我们就算是暂时到手，恐怕也是不容易能够保住，还是先把荆州给攻占下来，把整个长江流域都稳固住了，再做其他的打算吧。 这孙权啊就拍着手说，吕蒙有远见，果然是大将之才，很好， 多谢主公称赞。 我本来的意思啊就跟你一样嘛，要攻打荆州，我刚只是故意考你，看你水准如何啊。现在啊你终于恭喜通过了我的考试。 又在找台阶下。 少啰嗦，吕蒙听令。 在， 我派你担任前锋，立刻啊出发前去攻打荆州，我会亲自带着大军随后就到。 是。 继刘备攻克了益州以及汉中之后，关羽也不落人后，他靠着胆识单刀赴会，威震东吴，不但如此，他又施展谋略，水淹七军，进逼樊城，直接的威胁到了许都。这一连串的演出啊，让孙权还有曹操对关羽是觉得越来越坐立不安，终于被迫要联合起来对付关羽了。面对东吴跟魏王的联盟，关羽又中了毒箭，情势可以说是内外交迫。这致命的箭毒真的会夺去关羽的性命吗？关羽又要如何来对付曹操跟孙权两面的夹攻呢？ 生啊，如果很有名的话，这生意就会很好。 对，病人呢都很喜欢找名医帮他们看病。 那反过来呢，如果病人也很有名的话呢，生意也会很好。 病人有名，那会带来哪一种生意啊？ 哎，这病人如果很有名啊，就会有很多医生啊抢着替他们看病。 哦， 一旦医好了，这个医生的名气啊也就跟着变大，变成了一个金字招牌。 哇， 我们啊如果来打开中国病人史， 有这种史、啊、 当然有咯，再翻到啊中箭类。 中国病人史还有中箭类。 没错，我们就会看到啊曾经被箭射中的人当中呢，这最有名的一个人啊就是 关羽。 关羽他受到了刘备和诸葛亮的托付，镇守在荆州。关羽他觉得守荆州实在很无聊，就考虑是不是应该开始来练气功啊，学插花呀、 我还爬玉山上健身房嘞。 偏偏啊，曹操就不让关羽无聊，他派兵从樊城出发去攻打荆州。哇，这下可把守荆州的关羽给惹火了。关羽就利用地形战术引来了大水，表演了一出水淹七军，宰了庞德，又俘虏了于禁。这一下关羽可说是声威大振，再度成为国际名人排行榜的季冠军。 哇，这可能啊就是太久没出风头了。这关羽啊得意之余呢，这连盔甲都懒得穿哦。就一个人啊在樊城之下耀武扬威，晃来晃去。这小掰的结果啊就被曹仁咻的一声射了一根毒箭。 关羽他中了毒箭的消息一走漏以后，他的营寨大门外面立刻排了一长排的队伍啊。 都是这个荆州的政要来给关羽探病的吗？ 不是，来排队的人呢都是一些急着要出名的小医生。这些小医生每个人呢就领了一个号码牌，等着叫到他们自己的号码的时候，这些小医生就可以走进去看一看关羽那只中箭的右手背。看完以后呢再写诊断书还有治疗书来投稿参加甄试。 哎呦，我当了十几年的医生，医生要挂号排队看病人我还第一次听人家说。 这个关平呢就负责发号码牌，他一边发一边看这些小医生，心里面呢觉得很烦恼。哎呀，曹仁的毒箭是非同小可，我爹爹的右手背都已经肿得跟大象的腿一样粗了，要是被这些小医生误诊下错药的话，我看我爹爹他青龙偃月刀王的名号从此要变成独臂刀王了。 啊，这关平啊正在不晓得如何是好的时候啊，就忽然啊听到天空传来两声清朗的笑声。 神仙来了。这是什么神仙怎么笑这个声音啊？ 没有，那是笑声之前有一只乌鸦飞过，还拉了一堆屎，差点拉到关平的头上。这关平啊吓了一跳，他抬头一看，发现啊面前出现了一个仙风道骨的高人。 这是谁呀？ 这个人啊真是国际间名气响叮当的头号神医华佗来了。这华佗一来之后啊，他看了关羽的箭伤看了半天，怎么样，这华佗就说了，这治啊是可以治，没有问题的。不过呢关二将军，我担心你可能会害怕。 关某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害怕？关羽就告诉华佗说，华医生不妨说来听听看吧。 华佗啊就跟关羽啊讲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啊，我呢要拿着刀子啊从你箭毒的地方深深的磕下去，再从皮肤啊一直割到皮下的这些软组织，切开附近的结缔组织，分出血管肌肉之后，往下看到骨头，我把骨膜切开，然后啊把上面的这些毒要把它刮掉。 怎么听起来好像老师用指甲在刮黑白一样，好可怕。 关将军害怕了吧？你不要担心，我告诉你，到时候呢我华佗啊会准备一个大铁环钉在墙壁上。你呢就把手啊套过那个铁环。我会帮你呢把眼睛给蒙住。另外啊再给你一条毛巾塞在嘴巴里，然后叫的时候就紧紧的咬住那条毛巾，一下子就好了，不要担心。 关羽他听到这里嗤之以鼻，发出一声冷笑。华医生，你讲的病人难道就是关某吗？ 不是你中箭的吗？ 关某怎么可能会需要把手套到什么铁环里面去绑住？我的手背难道会乱动吗？医生，你更不需要把我的眼睛蒙住，也不用什么咬毛巾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我就在你的面前一边喝酒一边下棋，你就帮我动手来刮这根骨头吧。 哎呦， 这神医华佗啊，看过这么多病人呢、啊，还没有看过这么臭屁的、哦。 嗯， 这麻醉药也没有多贵嘛，一次碰到病人自己要求开刀不要麻醉的。 嗯， 这华佗啊，想着劝劝关羽哦。不过呢，我们关将军呢、啊、就不耐烦了，忽然就唰的一声， 干什么？ 这关羽啊，用力一扯，哦，把他自己的战袍还有内衣通通都扯开， 哦 哦，露出了半个性感的胸膛，还有肿得像象腿一样快要裂开的右手背。 华佗他看到了关羽的这个气势，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我华佗是一代名医，现在要医治你这个一代名将， 嗯， 我的气势也不可以太给你这个关羽盖过去。 没错， 来啊 Miss 侯 呀， 我要消毒杀菌， Miss 侯你去帮我拿刀来。 Yes sir。 这护士小姐啊，立刻咚咚咚的冲出手术房，去把这个青龙偃月刀给拿来给华佗。 Miss 侯，我又不是关公，你拿青龙偃月刀来给我干什么啦？ 你不是说要消毒杀杀什么菌吗？ 这么一大把刀杀什么细菌？细菌那么小，怎么会被杀掉？ 哦， 护士小姐鞠了个躬说 拍摄， 她又冲出去开刀房去了。过了三分钟啊，拿回来了张八蛇，高兴地说 这个比较新，杀细菌。 你这个白痴，为什么又拿张八蛇毛来？米草，你到底是在哪里被训练出来的？你连手术刀杀细菌都搞不清楚吗？ 啊，现在是汉朝，我哪听过手术刀细菌？华医师，你这种大牌医生专门救我们这种小护士啊，不，骚扰 神经病。华佗再也顾不了这个神经的 Miss 侯，他自己冲出去拿了手术刀进来，准备要帮关羽开刀了。 可是啊，人家 Miss 侯还想帮忙。 哎呦， 那华医师别这样啊，让人家帮帮忙啊，我什么都会。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哦，华佗的叹了一口气Miss 侯，你去帮关老爷倒酒啦。 哎呦，这护士小姐变成了公关小姐。姐哦，这华佗啊，他把关羽的手背啊消毒完毕之后呢，这手术刀啊就划下去了、哦、 嗯， 划开了皮肤啊，清理了下面的结缔组织还有肌肉组织之后呢， 嗯， 果然呢、啊、就看到了骨头上啊有很多化脓的脓包。 哇， 这华佗啊抄着刀就在骨头上刮，准备啊把这些脓包通通给清除掉。这护士啊 Miss 豪就在下面啊准备了一个盆子。哇，这鲜血啊一股一股的、啊、就从这个关羽的手背上噗嗤噗嗤涌出来。等这些箭毒啊还有化脓的这些脓包啊通通清除了之后呢，这华佗啊还用线缝， 嗯， 一层一层的线啊把这个组织跟皮肤通通缝起来。 嗯， 从头到尾啊，这关羽一边喝酒一边跟马良下棋，他还又说又笑的。 哇， 这眉头啊皱都没皱一下，好像啊那条开刀的手背啊是别人的一样。 哇，负责陪关羽下棋这个马良看这个开刀的过程看的是心惊肉跳，他哪里还会有心情跟关羽下什么棋？没有昏倒已经很不错了。马良啊，他怕自己会忍不住尖叫出来，就拿了一颗棋子紧紧地咬在牙齿的中间。 这时候关羽说话啦、 啊、 马良啊， 嗯， 你把那个帅咬在嘴里，我怎么将军你啊？ 哎，被老板发现了，马良没有办法，只好把那颗棋子吐出来放回棋盘之上。等到华佗终于把关羽的手背上的最后一针给缝完之后，马良他再也受不了了，啪的一声。 哎呦，又怎么啦？ 现在没有棋子可以咬，结果马良紧张的把自己的牙齿咬下半颗来掉在地上。接着呢就咕咚一声，马良他翻倒在地，好像一只抽筋的蟑螂一样不断的口吐白沫。 不久啊，这手术结束，关羽啊站起来伸了伸手臂说，嗯，这只手啊伸展自如，一点都不痛， 关羽啊对华佗说：“华医生，你真是个神医呀！” 啊，华佗才真的是叹为观止。他跟关羽说：“我当医生当了这么久，除了麻风病人之外，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样的人这么勇敢。关将军，你真的是天神呐！” 关羽啊有点不满，他就问了：“麻风病人，他凭什么跟我一样勇敢啊？” 啊，你不要这么计较嘛，麻风病人他们末梢神经坏死，都已经不会感觉到痛了、所以才能够跟你一样的勇敢 啊。哇，这关羽啊这种开刀啊不要麻醉的神勇啊，你不要说是华佗叹为观止，这侯文勇啊这么一个麻醉专科医师啊也觉得受不了。这还好全世界没有那么多的关公，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关羽这个样子啊，那咱们麻醉医师就没有饭吃了。 曹操的军队是从荆州的西北方向来进攻，而东吴这边呢则是由荆州的东南方来进攻。东吴的大都督吕蒙，他奉了孙权的命令，负责担任进攻荆州的前锋部队。吕蒙他一抵达了路口这个地方，就发现原来关羽早就已经沿着长江汉水每隔二三十里就布置下一座烽火台，只要荆州一有风吹草动，这烽火台的求救讯号就会立刻通知到关羽。吕蒙他看着这个阵仗，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说：“关羽不愧是有名的将军，看他这个布置，就知道他已经留下了最精锐的部队来防守我们了。唉，亏我吕蒙还在主公的面前吹牛，现在要怎么办才好呢？” 哇，这吕蒙啊很烦恼哦。隔天起啊就开始请兵假打仗了。这吕蒙啊一声不响的离开了路口，就回到建业去养病。 吕蒙好奇怪哦，还没开始打仗就请病假了。 对啊，这东吴的老板啊孙权啊一看到吕蒙送上来的病假单啊，心情啊也跟着非常的烦闷。这鲁肃生病过世以后啊，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吕蒙来接替鲁肃担任这东吴的大都督，哎呦，怎么这吕蒙才一上任就开始生病啊？ 这时候就有一个人走上前来报告孙权说：“报告主公，侬不要担心啊，我相信吕将军这个病一定是诸葛。” 这什么外国话？孙权回头一看，哦，原来是陆逊啊。 陆逊是谁啊？ 这陆逊啊是一个年轻的苏州将军。 苏州来的， 虽然名气不大，可是这人啊才华洋溢。他才刚刚当选东吴的年度十大杰出青年代表。所以啊这孙权就问陆逊了：“你是苏州将军又不是医生，怎么敢知道吕蒙将军的病是装的呢？” 哎呀，主公啊，我们东吴的大都督嘞，从周瑜开始就喜欢抓病嘞，抓死嘞。主公要是肯派我跑一趟吕大将军的家，我一定带好消息回来个。 好吧，陆逊，那您就代表我带两盒水果去探望吕蒙吧。 这陆逊啊，到了吕蒙家里去之后，他一看到吕蒙就说：“我有一个办法治疗侬个病。” 我又没有发炎，也没有发脓，哪有什么脓个病？ 哎呀，我不是讲发炎发脓的那个病啊。陆逊呢就把嘴巴贴到了吕蒙的耳朵旁边说：“大都督，脓这个病是装的。” 你这个陆逊年纪轻轻，你看得出我这病是装的。 哎呀，大都督，浓装病是要降低关羽他的戒心，让他放松防备，浓说对不对？ 哇，这陆逊这样子一说啊，这吕蒙的眼睛忽然亮起来。哇，好小子，本大都督吕蒙的心事竟然被浓给说 中了。 陆逊看到了吕蒙的反应，就知道自己啊说对了。陆逊赶快再加一把劲，他就跟吕蒙说：“大都督，侬这招虽然是高明，可是还需要一个配角跟你搭配演出，才能够真正的骗倒关羽，叫他放松戒备。” 哦，侬说来听听。 大都督，侬可以假装病重，不得不辞职 哦。 然后侬就指定一个一看就很逊的逊咖。 等一下，什么逊咖？苏州人也会说逊咖。 这个我最近刚学会个逊咖两个字。侬就指定一个逊咖接替侬呢，去当大都督，到路口这边呢、去丢人现眼。这样子关羽他就会放松戒备，把荆州的兵力啊都抽调到北方去帮忙。然后呢？ 这吕蒙一听啊，高兴的立刻从床上坐起来，用力啊拍着是陆逊的肩膀说：“很好，侬想的很对，这个接替侬的逊咖就是你陆逊 啊。”逊咖就是我啊。 对，就是你，你年轻没有知名度，国语又讲这么烂，关羽啊一定不把你放在眼里啊，一定会上当。太棒了，你看哦，连你的名字都取得非常好 哦。 陆逊，陆逊啊，简直逊呆了，逊毙了啊。就这么说定了。 嘿嘿嘿，不能够光看名字就叫我去当大都督啊，还有一些人也很适合呀，像猴呆啦、猴笨啦、猴蠢猴猪啊，为什么不叫他们去当大都督呢？ 人家猴呆、猴笨、猴蠢，他们是真呆、真笨、真蠢、真猪啊。还有一些太贱、太烂， 哎呦，东吴的人怎么都叫这种名字啊。 哎呀，这些人真的是又贱又烂，不像你这陆逊，表面上装逊，骨子里又聪明又会演戏嘛。 哎，陆逊啊说不过吕蒙，勉强同意了。可是陆逊的内心深处觉得真的很怄啊，整个三国啊大概只有蒋干这个人的名字烂到可以跟陆逊来配一对了。这吕蒙一辞职之后呢，果然就换成了陆逊来接任。陆逊一上任，立刻写了一封卑躬屈膝的信送去给关羽。这信里面呢，先是大大的称赞了关羽水淹七军的功劳，接着又歌颂关羽的功绩比起晋文公、比起韩信都还要伟大。而且手术开刀都不用麻醉药，下棋还连赢三盘。这封信的最后，陆逊就说了：“我是一个书呆子，我的履历表一片空白。关公，侬在荆州发光发热，小弟陆逊我在隔壁的路口是如沐春风。看到关公你这么伟大的功勋，我陆逊能够当侬个邻居，我与有荣焉啊。我写这封信就是为了表达对侬个敬爱与仰望，我们永远以侬个成就为荣，侬个晚辈陆逊敬上。 我的妈 ！P.S. 附上回邮信封，侬可不可以送给我某个签名照片呀、啊？ 看得全身都起鸡皮疙瘩、啊！哇，这陆逊真肉麻，他在干嘛？ 这陆逊不但写出这么拍马屁的信，他还随着信呢附赠了很多的礼物，全部送去给关羽。关羽他从来就没有听过陆逊这一号人物，再加上陆逊这个信写得这么的卑微，关羽啊果然就上当。关羽他大笑着说：“哇咔！”就把信呢丢到垃圾桶里面去。接下来关羽就立刻发出一封军令，叫大家把荆州守军的战况从紧张的状况三调降为东线无战事的状况一。 哎呦， 关羽呢在襄阳跟曹操继续作战，他需要更多的军队，就把荆州东线50%的军力统统调过来樊城帮忙打曹操。 东吴的大将吕蒙，他听说关羽果然把荆州东线 50% 以上的军队都调走去攻打樊城去了，这第一步已经成功了，吕蒙很高兴的，接下来就要进行第二个步骤，就是要对付关羽所设下的烽火台。 这其实啊，我们只要仔细的研究一下烽火台啊，就可以知道要靠这个烽火台来通风报信呢、实在是很不可靠。 怎么说呢？ 这烽火台的通讯啊，有点像是人体的神经传导一样哦，这不能够中断。必须啊，第一个烽火台点起烟火，这第二个呢才会跟着点起烟火。第二个点好了呢，后面第三个才会跟着点哦。这一路上啊，必须所有的烽火台都没有出问题，讯息啊才能够从东线一直传到西北樊城关羽那里去。 中间只要有一个烽火台断讯，那整个警报系统就失灵了。 可是啊，你来猜看看哦，这一个烽火台呢，到底有多少人防守？ 烽火台这么重要，每个烽火台可以派1000个人防守。 1000个人怎么可能嘛？你算看看哦，这一路上啊，少说啊也有50个烽火台。如果啊每一个烽火台都要1000个人，那就要有50000个人去看守烽火台。你拜托，光是打仗的军力都不够了，哪有那么多的兵力去看守烽火台啊？ 那到底每个烽火台有多少人在看守呢？ 对不起，每座烽火台了不起只有50个人防守 啊，只有50个人，看个灯塔都不够，看什么烽火台啊？ 对啊，所以你想看看哦，要对付这种50个人的烽火台哦，实在是太简单了。 东吴的将军陆逊，他挑选了一些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假扮成在河上面做买卖的生意人，就假装开着几艘商船当作掩护，这些商船沿着长江一路往荆州开过去，然后呢就故意停在烽火台旁边的江岸之上。 这时候啊，这烽火台上面的守军啊就问这些商船上面的人说，喂喂喂，你们这些干什么的？ 没什么啦，我们是做生意的商船啊，现在江上的风浪很大，你让我们避避风浪嘛。 哎呀，按照规定这不可以啊。 大哥，我们就停一下下啊。这些假扮的商人呢，就立刻把商船之上早就准备好这些美酒啦、财物啦，还有很多的杂志啊，通通都塞给这些守烽火台的阿兵哥。阿兵哥打开杂志一看，哦， Playboy还有运动画刊，心里面都很高兴啊，就让这些商船呢靠岸来躲避风浪。 哎呦，50个人已经扫了还烂了、到了这晚上啊，这些假的生意人啊全部换上海军陆战队的红短裤， 哇， 全部啊偷偷的登上岸哦，攀着绳子爬上了烽火台。于是啊，这烽火台上面的几10个守军啊，不是被杀就是被俘虏了、一个都没有跑掉。就这样子啊，沿岸每20-30里就一个烽火台，有的、是用骗的，有的用贿赂的，有的用抢的，或者是直接进攻的哦。这一路过来啊，商船掩护在前，战舰在后，啊，竟然没有人发现，所有的烽火台通通都沦陷。 这个夜晚特别的安静。等到东吴的大批战舰不声不响地开到了荆州的首都荆州城的时候，已经是3更半夜了。吕蒙就叫在烽火台被俘虏来的这些荆州士兵啊，去敲荆州城的城门。荆州城的守军一看，哎，自己人嘛，立刻就把荆州城的城门给打开了。当然没有想到后面竟然会跟着杀进来的就是东吴陆逊和吕蒙的队伍。这样子，陆逊跟吕蒙啊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荆州城给攻下来了。可怜的关羽这个时候还在北边忙着策划要攻打樊城，根本就完全没有警觉到荆州已经失陷了。在吕蒙跟陆逊的联手策划之下， 东吴的军队一天之内就占领了荆州城。随后东吴的老板孙权也就立刻带着部队赶到荆州城里面来了。孙权他在专门关俘虏的集中营里面发现了于禁。 于禁还活着、 啊、对呀、啊、这关羽啊忙着在跟曹操打仗，竟然把抓到手的这个于禁给忘记了。孙权想一想，他现在跟曹操也算是战场上的盟友了，他也就很乐意的把于禁当成是一份礼物送回北方去给曹操。送回去于禁之后呢，孙权他打开了荆州的地图，就说了这荆州的附近像是公安、南郡这几个卫星城市还是依然有关羽的人马在防守，他们随时会对我们发动攻击，各位看要怎么办才好呢？ 就在这个时候啊，孙权的手下于翻跑出来了。 于翻，于翻就是很喜欢翻脸那个于翻啊。 没错，就是啊，曾经在孔明舌战东吴群英的时候呢，辩不过孔明当场翻脸的这个于翻哦。他跑出来啊，就对孙权说，公安啊跟南郡的守将啊，一个是傅士仁，一个是米方。 哦， 我呢从小跟傅士仁啊是好朋友，我可以当说客去劝他来投降。 于翻他怎么会这么有把握一定会说动傅士仁来投降呢？ 哎，你忘了吗？当初啊关羽啊在安排南郡跟公安这两个地方的守将的时候啊，正好傅士仁跟米方喝酒闹事引起火灾、还记得吗？这关羽啊就把这两个人啊各打40大板，还派他们分别去防守南郡跟公安。 这个我记得，就是叫这个规矩不好的人啊自己去当风纪鼓掌。 没错，这傅士仁啊跟米方啊才被关羽打了40个屁股啊，心里一定很痛恨关羽。哇，这真是最好的时机啊去劝他们投降。 东吴的特使于翻跑去劝傅士仁跟糜芳投降，于翻说的这两个人心里面有一点的心动，可是这两个人呢还是很犹豫。糜芳就说了，哎，傅士仁啊，我们一直都是领汉中王刘备他的薪水，也受到刘备的照顾，现在说这样子就背叛了他，很不好吧？ 这傅士仁就说啦，哦，我也不想背叛汉中王啊。可是你说汉中王这结拜兄弟关将军那么讨厌我们，好了，现在荆州城又给弄丢了啊！如果关将军回来肯定又要打我们两个人的屁股。哎，我们怕对不起汉中王刘备，难道就不怕对不起我们的屁股王吗？ 两个人啊正不晓得到底应该要怎么下决定的时候，偏偏好死不死，关羽这个时候呢又派人来下了一个紧急命令，说关将军现在在前线作战，粮食不够了，特别命你们两个人连夜把白米10万担送过去樊城。关将军特别交代说，两个人如有延误，立刻斩首，绝不宽容。 哎呦，甚至只有屁股不保，哇，这是连脑袋都保不住了。哎，关羽干嘛吹粮吹得这么厉害啊？ 关羽当然是因为前线的军情紧急，可是这样子啊刚好就得到一个反效果。 对啊，那老师如果平常上课的时候说这次考试考不到100分的小朋友全部都砍头，我跟你讲隔天小朋友都跑光了，没有人敢来上课。哎，关羽应该多鼓励才对啊，特别这种坏学生要鼓励他们啊。 哎，更糟糕的就是啊，荆州城沦陷了以后呢，往北方去的路线早就被东吴给切断了，什么粮食根本就送不到。关羽交代的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啊。听到关羽这种命令，傅士仁呢大大的叹了一口气，嘴巴里面、念念有词。 在念什么啊？ 留得了头就留不了屁股，留得了屁股就留不了头。哎呀，头跟屁股都想留，只好赶快溜吧。傅士仁一念完了，当场抓狂，抽出刀子来，一刀就把关羽下达军令的使者砍死了。 哎呦，米方在旁边看到说，哎，傅士仁啊，哎，你们这样一搞，我们两个人不叛变也不行啊。 啊，两个人情绪非常的激动，偏偏小兵啊又慌慌张张的跑进来报告说，报告两位， 东吴的吕蒙将军他已经带着大军杀到城下，把我们的城子团团围住了。 哇，这吕蒙啊，就是这一点很厉害哦，一方面派于翻来劝降，一方面呢、自己带着大军来围城。哦，这软硬兼施，双管齐下。 这时候傅士人就握住了米方的手说，啊，我们两个如果不投降的话，打赢了那是死路一条，打输了呢更是死路一条。形势至此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头跟屁股都想保留的话，就要赶快溜啊。糜芳，我们出城去投降东吴吧。 曹操呢，听到了于禁的报告啊，他知道荆州已经被东吴给占领了、于是啊，曹操决定先派徐晃到樊城的前线，他自己呢就亲自啊率领着大军跟随在后哦，他要让关羽见识到一下他曹某人的厉害。 这个先锋徐晃一抵达樊城之后，立刻脱下盔甲，穿上风衣，戴上太阳眼镜，一个人跑到樊城的城墙外面，从左边算起第七根电线杆的旁边， 干嘛？ 开始吹口哨了。好熟悉的曲调哦。哦，好神秘，好神秘。等到徐晃把这个口哨声吹完只听见隔壁第八根电线杆旁边也有一个戴着墨镜的人在吹同样的口哨声。这个吹得比较烂，这个是谁在吹呢？原来是关羽 啊，双方的主帅秘密约会啊。 这徐晃啊，一见到关羽就告诉关羽说，关将军，你的荆州已经失陷了，你已经无家可归了，你还不知死活在这里跟我们打仗。 关羽啊听得哈哈哈的大笑说，东吴的吕蒙生病辞职，东吴再也派不出个像样的大都督，派了一个陆逊又笨又逊的小朋友在防守，凭陆逊哪有可能进攻我的荆州，更何况我的烽火台系统也是静悄悄的，根本没事，你搞啊。 哎呀，关将军啊，看在我们两个过去还算有一点交情的份上，我劝告你要识时务为英雄，趁着你现在溜还来得及的时候，你赶快逃回益州去，这是你活命唯一的机会了。 这关羽啊听了这话气得七口冒烟，反手立刻从他的袖子里面抽出青龙偃月 刀。关羽在哪一国的袖子怎么那么大呀？ 你前面撕开了嘛。在平时啊，这徐晃啊绝对不是关羽的对手哦，可是啊这个时候呢，关羽的手背的箭伤才手术完毕，根本还没有拆线， 哇， 他手啊比较没有力气，所以呢这两个人啊就绕着这电线杆打了八十几个回合不分上下。 关羽呢正觉得打的是越来越吃力，忽然四周像是夜晚的棒球场一样，唰唰唰亮起了各盏投射灯啊！ 我知道，狗仔队来照相啦， 是狗仔队啦，是曹操大人亲自带着数十万的主力部队，再加上了曹仁本来就在樊城的军队，一起都冲杀了过来，把关羽是团团围住。还好这时候关平也赶快带着部队来帮忙关羽，关羽才没有像狂风中的蜡烛被曹操给一口吹熄。可是双方的兵力是如此的悬殊，这关家军被曹军杀的是阵脚大乱。 这关羽啊眼看情况不妙，立刻大喊退兵哦，他带着部队啊渡过湘江，重回南边襄阳的大本营。 关羽才刚渡过湘江喘了一口气，立刻就有荆州来的士兵慌慌张张地大喊着军情快报啊， 什么事啊？ 报告关将军，荆州已经被东吴给攻破失陷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还得了，这 关羽一听啊，方寸大乱，一时之间他也顾不得跟曹操这边的战事哦，立刻就带着部队啊往南边的公安、南郡这几个卫星城市赶去，他希望啊还能够保住荆州最后的一道防线。 哎，关羽啊还没有到公安，又有小兵慌慌张张的跑来说，报告关将军， 什么事？ 你派去催促粮食的特使已经被傅士仁给杀死了，现在傅士仁跟糜芳两个人都已经投降了东吴，公安跟南郡全部都沦陷了。 什么？这关羽啊两道卧蚕眉唰的竖了起来，一对凤眼啊呛得睁开来。 哎呦， 这关羽啊气得大骂，既然荆州、公安、南郡都已失陷，为什么这烽火台不点火警告我呢？ 报告关将军，连烽火台也全部都被东吴给占领了，怎么可能还能点火呢？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战战战！这关羽啊，又气又恨，急怒攻心，一股闷气啊冲上脑门，全身的剑伤全部都啪啪啪裂开。这时候的关羽只觉得天地一阵昏暗。一声从赤兔马上摔下来，昏倒在地上。 关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就这样莫名其妙失去了荆州。他克制不住内心之中熊熊的怒火，他更不在乎身上裂开的伤口。关羽猛地抡起了他的青龙偃月刀，用力挥舞着，伤口上面的鲜血顺着刀尖洒的墙上是一朵一朵血红色的花朵。关羽把大刀锵锵锵用力往地上一顿，大喊一声，凭我关某的本事，一定可以把荆州城给抢回来。关羽就派了使者送了一封决战书去给东吴的大都督吕蒙，这决战书里面超过一半的字都是脏话。 哎呦，都是脏话。这很奇怪的是呢，没有想到啊，这吕蒙接到写满脏话的决战书之后，不但没有生气， 哦， 反而啊赶快派人照顾关羽的家属，所有关羽手下各重要将领的家属也都一并照顾。 哦， 这吕蒙啊准备了一封信回给关羽，信上说，关先生，您的家人在我们荆州城都非常的安稳，他们受到非常好的照顾。 哦， 我们伟大的党也不断派人去探望他们，他们也感到非常的开心，希望你们早日回家和他们团圆。哇，这吕蒙呢另外又叫了荆州城里面的老百姓啊，只要这家中有子弟跟着关羽打仗的，通通要写信给这些阿兵哥，心里面啊要说家人啊有多么的想念这些阿兵哥，所以有女朋友的呢就在信里面附上女朋友的照片，没有女朋友的呢在信封上面贴上家里小狗狗的大头贴。 哎呦，这么体贴啊。 哇，这关羽下战书的使者啊来了，这下刚好哦，把这些荆州老百姓们充满了亲情爱情呼唤的家书啊统统带回去给关羽的部队。 哇，关羽这边一封写满了脏话的信竟然换回来两三包粉红色信封的家书，这些家书啊送到了关羽的部队里面去之后，阿兵哥们看了信全部都得了思乡症。阿兵哥心里面都想，负责防守的这些兵都是自己人嘛，是不得已才暂时投降东吴的。那荆州城里面住的老百姓更全部都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小猫小狗，现在硬要叫我们去反攻荆州，这岂不是变成自己人打自己人，叫我们是怎么打得下手呢？ 对呀，这上面的人只想到政治输赢，很少考虑到我们老百姓的感受哦。 接下来东吴这个吕蒙啊又展开了音乐攻势。 什么叫音乐攻势啊？ 每到了夜晚， 吕蒙就开始播放音乐，对关羽的部队放送着这荆州像一只船在月夜摇呀摇 啊，我知道这是荆州小夜曲、嗯、干嘛这魔音传脑是不是啊？ 哎呀，关羽的部队一听到这首荆州小夜曲思乡情切，一点打仗的情绪都没有了。 哦，不过啊，这关羽一个人啊，满腔怒火，他一点啊都没有想到啊，手下这些荆州的阿兵哥心情的转变哦、嗯、他还是带着部队啊要反攻荆州，这没有想到啊，一路上啊，路旁都布置了茶水亭。 哦， 茶水亭上面写着荆州土人 啊。荆州土人是什么意思啊？是嘲笑荆州的人都很土吗？ 不是啦，这荆州土人的意思呢，就是荆州在地的乡亲们。 哦，所以这个茶水亭上的布条的意思就是说，各位故乡的子弟们，欢迎你们回到故乡的怀抱来喝水。 哎呦，到底是主题游乐园区还是战场还供应茶水啊？ 啊，吕蒙这个招数啊，完全就是以柔克刚的极致的表现。 嗯， 关羽的部队里面这些荆州的兵呢，就有人做下了很痛苦的决定，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攻打我们自己的家乡。到了夜晚的时候呢，离职的离职，逃兵的逃兵，翘班的翘班，关羽他们怎么挡啊都挡不住。 这关羽啊带着几万的部队啊，下定决心要到荆州去决一死战哦。可是呢，等着仗啊一开打，哇，整个战场啊忽然变成了荆州同乡会，有这哥哥喊弟弟的啦，爸爸叫儿子的啦，老师找学生的啦，还有荆州高中同学喜相逢啊。哇，这关羽的部队啊根本无心打仗。关羽啊打了半天，回头一看，哎呦，几万的部队通通跑光了，只剩下几百个人哦、 哎、 这剩下来的几百个人当中啊，通通是一些山西人啊，陕西人啊，蜀州人啊，或者一些河北人啊，没有一个人是荆州人 啊。关羽还要继续拼下去啊，关平跟廖化就拉住了关羽说，将军，我们的部队都已经散光了，我们还是赶快逃回益州去投奔刘皇叔吧。 唉，关羽叹了一口气，他说，我将回去有什么脸去面对哥哥呢？ 嗯， 当初啊三弟张飞喝酒误事，把哥哥托给他的徐州给弄丢了。 嗯， 当时我恨不得一拳把张飞给捶死，现在哥哥把荆州托付给我，我一样掉了荆州 啊。将军，这样很好啊，你们兄弟两个一比一平手啊，这样很好，我们回去吧。 我平手你个头啦，啊，不行，我绝对不能回去。开玩笑，我是义薄云天的关羽、 啊、是是是， 我就算战死也要死在荆州 啊。在关羽的坚持之下呢，关平还有廖化以及残余的几百人部队只好退入了荆州城旁边一个小小的据点，去等待益州刘备派兵来救援。这个小小的据点就是历史上的悲剧之城麦城。关羽被困在了麦城之内，他看看麦城里面只有几百个人，而麦城之外，东吴的吕蒙眼看就要发动攻势了。这时候想要等得到益州的刘备派兵来解围，眼看是来不及啊。 哇，那该怎么办呢？ 关羽决定派廖化突围到离麦城最近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上庸去讨救兵。在上庸负责防守的人是孟达还有刘封。 哦，这孟达、啊、就是当初啊这个益州亲刘备派的三剑客之一嘛。 是， 那这刘峰呢又是刘备的义子哦，我想这两个人应该是义不容辞的发动救兵吧。 哎，关羽这个人平常是眼睛长在头顶上，其实跟同事之间啊人缘很不好 哦。 像孟达对关羽印象就很差 哦， 孟达就跟刘峰说，我们上庸的邮递区号是105，他们荆州的邮递区号是106。 那邮递区号什么事啊？ 这关羽将军的军令系统啊，是不可以指挥我们的啦。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官僚，救人要紧嘛。 孟达就说，不是我爱官僚，是我们想帮忙，也根本帮不上什么忙嘛。 怎么说呢？ 关将军他在荆州就只剩下麦城这小小的最后据点，其余的荆州9郡都已经被东吴给占下了。不但如此，关将军还跑去另外招惹了曹操，搞得北方还有曹操率领着40-50万的大军虎视眈眈。就算我们上庸要派救兵去，那也是去送死啊。 对、哦、 我们何必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呢？ 这刘峰啊听了听，他就对这个孟达说，我当然是知道情况不妙啦，可是呢名义上关将军是我的二叔啊，我二叔有事，哎，我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 哎，孟达就告诉刘峰说，刘峰公子，你不要忘记了，你只是刘备的干儿子，你把关羽当成是叔叔，关羽可不见得把你当成是侄儿哦。 会这样子吗？ 当初啊，刘皇叔要选一个儿子来当继承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提议你刘峰来当啊，因为你是老大呀。可是关羽哦，就反对，他说你是干儿子，是假的，不可以当刘家的继承人。 哦，是 DNA 不对。 关羽还劝汉中王刘皇叔把你啊外放到这个鸟不生蛋的上庸来，免得你回去跟刘阿斗抢王位。这个事情啊，八卦杂志已经报道好几遍了。你哦，还在那边当关羽是叔叔，他把你当什么嘞？ 这刘峰一听啊，整张脸啊像伦敦铁桥一样垮下来。 哎呦， 好，你没有把我当侄子，那我也不当你是叔叔，不救你了。 不， 这刘峰啊走出去就告诉来求救的廖化说，啊，我们上庸啊自己啊105啊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根本没有办法去救你们呐。 廖化一听啊放声大哭，就跪在地上说，这样子的话我们关将军就死定了，刘公子拜托了，拜托了。 这孟达跟刘峰啊两个人面无表情地站起来，孟达啊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卡片给廖化说，这是我们上庸购物中心的9折卡啦，欢迎你下次有空来 shopping 啦，拜拜。说完呢、啊、两个人无情地拂袖而去，就留下廖化一个人哑口无言，拿着那张9折卡在发呆。 关羽他在麦城站在窗口边撩着胡子望穿秋水，就是要等救兵来救援。左等救兵不来，右等救兵不来，等来等去，等来一个东吴的诸葛瑾。 诸葛瑾他来干嘛？ 诸葛瑾代表孙权啊来劝关羽投降的。诸葛瑾上一次拜见关羽呢是来提亲，结果吃了关羽好大一个闭门羹。这次诸葛瑾来啊拽了 哦。 诸葛瑾摆了很高的姿态对关羽说，我们孙老板对你的才华还是很欣赏的啦，他决定再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 OK 投降我们东吴，那荆州呢就还是让你来当太守，一切都没有改变，连你的名片都不需要重印，只要你办公室里面刘备那张照片拿下来，改挂我们孙权老板的御照就可以了。 我听你在放臭屁 啊！ 你们孙权的照片比较漂亮吗？是关羽听完啊非常生气的说， 我是虎将，就算你把我杀了，我也还是虎肉虎鞭，我宁可死也不能当活着的小狗。你们家的孙权老板要挖我跳槽，好歹也叫一个像张辽这种忠肝义胆型的人来谈判嘛，派出像你这种搞心机耍阴谋的货色，谈都不用谈。 诸葛瑾又被骂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啊，我们孙老板的意思就是要跟你结成儿女亲家，一起来对抗曹操，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你干什么又这么激动呢？ 这不提儿女亲家的事情还好啊，一提起来啊，关羽就想起从前他说自己的女儿是将门的虎女，那孙权的儿子呢是犬子狗儿子。现在啊，我关羽如果为了求活命竟然就同意这门婚事，那全家啊当场就降级成为狗亲戚了。诸葛瑾啊说这句话分明是要让我关羽下不了台嘛。关羽啊很生气的踢他的青龙偃月刀就说，你不用给我再多说了，我数到三，如果你不赶快跑，别怪我不认识你弟弟是诸葛亮。 哦哟， 一2.5 啊， 2.6，2.7，2.8， 爸爸，关平赶快挡住关。 2.9，什么事？ 你刚刚才喊一的时候，诸葛瑾就已经跑掉了。 又跑这么快呀、啊？被派出去讨救兵的廖化一直没有消息，在麦城的关羽啊决定要亲自突围。 关羽出发之前，周仓跪了下来说，将军你放心，我们在麦城一定会坚决抵抗下去，一直撑到关将军你带着大军来解救我们。 关羽啊很感动地拉着周仓的手说，你们在麦城要多保重，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会回来救你们的。 是， 这从麦城啊往益州一共有两条通路，一条呢是大路，另外一条是小路。 关羽会走大路还是小路呢？ 这东吴的吕蒙啊看准了关羽这个人啊爱面子，他现在很狼狈，一定会躲媒体，所以啊绝对不会敲锣打鼓的走大路回益州去的。所以啊这吕蒙就在通往益州的小路上埋伏了兵马，等这关羽啊带着200多个突击队通过的时候呢，这吕蒙啊先派出一波一波的军队啊把关羽的人马冲散，等这关羽啊被逼到夹石这个地方啊，吕蒙就利用两边都是山势，关羽啊要闪都没有地方闪的地形啊，他埋伏了许多的人马，使出了钩子啦、绊马绳啦，先将关羽的马给绊倒，然后啊用钩子把这个关羽的盔甲给勾住。东吴的部将啊潘璋啊还有马忠啊一拥上前，就把这动弹不得的关羽啊给绑了起来。 潘璋跟马忠他们抓着关羽送到了孙权的面前，这两个人呢还在关羽的膝盖上踢了一脚，害得关羽跌倒在地上。孙权就很得意地笑着说，关将军不是瞧不起我们东吴吗？不是不肯跟我们结为亲家吗？现在怎么跪在这里呢？ 哦，关羽啊立刻就回骂说，你这个绿眼睛的烂人， 哎呦， 你这个紫胡须的鼠辈， 哎呦，这下骂到一堆欧洲的庞克族，还有很多爱染头发的流行人士。 我关羽啊跟着刘皇叔、张飞三弟、桃园三结义，我们发誓要匡扶汉室，像你这种背叛朝廷的小人，曹操的走狗，我怎么会看得起你呢？既然被你抓到，我死就死，废话少说。 这孙权虽然被骂得这么惨，可是还是有一点犹豫不决啊。孙权就问旁边的人说，其实这个关羽很能够打仗啊，身高有200多公分， 就算派去打篮球也不错呀、要不要收服他做我们东吴的将军呢？ 哎呦，主公啊，就有人告诉孙权说，主公你大概忘记了，这过去曹操抓到关羽的时候啊，也希望收服他，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送他珍贵的 Porsche 名马、女人、金银财宝还有官位，结果呢，关羽啊回报的就是过五关斩六将。哦，前一阵子啊还差一点逼得曹操要迁都呢。 孙权听得连连点头，就开始沉思了。孙权在他的宫殿里面来来回回地跺着步子，叩叩叩，孙权的每一步仿佛都踩在现场每一个人的神经末梢之上，宫里面没有半个人敢发出半点声音。沉思了15分钟以后，孙权转过头来说，好吧，也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们就把关羽杀了吧。 关羽啊被孙权处死，关羽死的时候是58岁。不但他自己被杀，陪在他身旁的关平啊也被杀了，连在麦城等候消息的周仓听到关羽死亡的消息，也难过的对空中三拜，自杀而死了。这关羽的死亡啊，塑造了关羽在全中国人心中永远正气凛然、高风亮节的形象。虽然关羽啊在政治上做过一些错误的决策，严重的折损了刘备集团的实力，可是啊随着时间过去啊，政治的对错不再重要，关羽人格的光芒啊却越来越耀眼了。这中国啊经历了许多的战乱时代，在尔虞我诈、为求生存不择手段的社会中啊，大家就越来越怀念关羽。因为关羽啊代表了一种超乎政治、金钱、超乎一切的义气与尊严。这整使关羽的东吴大都督吕蒙啊早就被大家忘记了，可是呢中计的关羽啊却因为他的忠义，终于啊使他成为中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 孙权他在处死了关羽之后，不但没有很爽的感觉，反而眼皮一直跳一直跳，跳到用晒衣夹去夹眼皮都夹不住。孙权很烦恼，就把张昭找来说，刘备跟关羽他们是同生共死的结拜兄弟，万一刘备不顾一切的出动益州还有汉中所有的兵马来报仇的话，我们东吴要怎么办呢？ 这张昭就说了，主公，烫手的山芋啊要赶快丢给凯子去煎啊。我们啊可以把关羽的人头呢用这国际的快递递给曹操啊，然后啊我们再对外发新闻稿，让这刘备啊以为曹操才是杀害关公的主谋。我们直接啊就嫁祸给曹操。 第二天呢，曹操在樊城啊就收到了国际快递送来的孙权这个礼物。曹操一打开包装纸，天哪，盒子里面竟然是关羽的人头。曹操手上捧起了关羽的人头，他想到关羽这辈子跟自己可以说是有恩也有仇，现在两个人却已经是阴阳相隔了。曹操他把关羽的人头端端正正地摆在桌子上，然后对着人头拜了一拜。曹操感觉到眼眶有一点湿润，可是嘴角却又神秘地浮出了一抹不由自主的微笑。关羽的死亡制造出来了新的仇恨，而荆州政权易手更是改变了三国势力的消长。 眼看刘备、孙权还有曹操之间的情势是越来越紧张，一场夹杂着政治利益还有复仇之火的战争恐怕是难以避免了。